就是爱经典。

手与你演出好戏，游行直到夜晚多凄美，争取这一次走几千百里，沿途留心，掌心的知觉也着紧，我认我认我爱得太过分，人群渐近，想改写你我命运，任天塌下亦前行，哪怕你说我天真，凭我知底的勇气，爱是最大权利，不理场面不伟大，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，还有那一种结尾，不枉一切在乎你，没有想过太多，我只需要你，路到尽头也置之不理，为爱着你不舍你，争取多一次我身边有你，沿途祈祷，始终一天我会望到，你是你是我的所有态度，无从预告，多曲折每段路，路中几多的劝告，我怕我会听不到，凭我彻底的勇气，爱是最大权利，不理场面不伟大，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，还有那一种结尾，想过太多，我只知爱你，我彻底的勇气，爱是最大权利，不理场面不伟大，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，还有那一种结尾，把梦一切变嫌弃，若已想过太多，我只知爱你， 心里难过，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，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，你比谁都还了解我，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，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，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，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，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，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，爱上心肝肺就有天空那样，我要再看的最远的地方，披定一道曙光在肩膀，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，跟